写首好歌，走路就能抬起头。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，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。雨会下，雨会停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夜空中被提醒，迷路的人不恐惧。我唱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。你抱着小猫咪，蓝眼睛不再犹豫，香格里拉在哪里？让我们去找。说完的话。